第十八章。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，他大声喊着说：巴比伦大城倾倒了，倾倒了，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，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，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，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，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：我的民啊，你们要从那城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，因他的罪恶铺天，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。他怎样待人，也要怎样待他，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，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。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：我坐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却不至于悲哀。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齐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又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哭泣哀号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的站着说：哀哉哀哉，巴比伦大城，坚固的城啊，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。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，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。这货物就是金、银、宝石、珍珠、细麻布、紫色料、绸子、朱红色料、各样香木、各样象牙的器皿、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、铁、汉白玉的器皿，并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香膏、乳香、酒、油、细面、麦子、牛、羊、车、马和奴仆、人口。巴比伦啊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决不能再见了。贩卖这些货物藉着他发了财的客商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的站着哭泣悲哀，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素常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的衣服，又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为装饰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户口就归于无有了。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去的，并众水手，连所有靠海为业的，都远远的站着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喊着说：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？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，哭泣悲哀，喊着说：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凡有船在海中的， 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，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方长。天啊，众圣徒、众士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，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，好像大磨石，冰在海里，说：巴比伦大城也必借用猛力的被冰下去，决不能再见了。弹琴、作乐、吹笛、吹号的声音，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。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决不能再遇见，吹磨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，灯光在你中间决不能再照耀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决不能再听见。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，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。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